这里这么大。叶修在那石壁这里一边说着，一边又是走位又是跳。黄少天的刘牧也是在这里左看右看加试跳，最后应道：“ 还真是，只能这样了。” 韩艳荣，你去开怪。叶修指示着。 我去一会儿就赶不回来了，我不会引分身啊。 不用你赶回来，你把怪送过来就行了，这里有别的打法。 什么打法？ 我录下来到时给你看。叶修说。 韩嫣柔开怪的话时间上是赶不到位，基本就看不到这边的全貌。 哦。 唐柔应了声后也不多说，跑去开了丧尸贝利，浮空轰过来。第二接应的是包子入侵，操作也不错，给了浮空中的丧尸贝利一个飞快的背身吸袭。再然后是苏沐橙，一个反坦克炮助推了丧尸贝利一把后，这可怜的 BOSS 直接飞过来。黄少天的刘牧早已站好位置，丧尸贝利直飞过来，眼看落地，一道剑光突的一出，角度、时机掌握的都是绝佳。冲力十足的丧尸贝利被这一记拔刀斩击中后，二力抵消，突的在空中有一个微小的停滞。刘牧早已一步上前，一记上挑，将丧尸贝利抬上了半空。那边，叶修的巨魔效已是跳登石壁跃了过来，在半空将丧尸贝利提膝一撞，勾至身前，千机伞甩出后，一串子弹飞射而出，竟是在半空中用了一个枪炮师的技能 BBQ。巨魔效身子已经开始下落。但在叶修高超的操纵下， BBQ 射出的子弹却是分毫不差地打在了他所需要的部位。半空的丧尸贝利凌空翻滚着，最终终于是咕噜噜地滚进了半空中的石坑当中。 漂亮！ 黄上天叫道， 不愧是压枪的祖师爷，这技术还是你用的更老辣。这手凌空压枪我看就是周泽肯来了也够呛，那家伙就会作秀，实战 PK 谁会在天上让他一路射到死啊。 哦，还行吧。 君莫笑落地后，叶修抬了视角看了看，确认了一下丧尸贝利被完全送进，不会再爬出来，这才确定这个配合一次就达成了。这个位置如果只是普通的压枪，的确没有足够的角度，但是如方才的君莫笑这样跳起，将角色抬高到一定的高度，就能制造出一个压枪的角度了。只是这角度只会出现很短的一瞬，要很精准地把握好机会，才能勉强将丧尸贝利送进那个坑中。想做到这一点，苏沐橙的技术都有些差了，只有叶修亲自上阵。至于黄少天用刘牧做的起手工作也很重要，普通的上挑是无法把那种击飞状态的僵尸贝利送到叶修所需要位置的，所以必须先用拔刀斩这种判定够强的技能终止击飞状态，然后再用上挑将僵尸贝利送起。这要送到所需的位置，拔刀斩出手的时机和上挑的衔接也是要算得极其精准才行。不过这些对于黄少天来说并不算太难，更变态的还是叶修那转瞬之间完成的凌空压枪，那才是真正的神乎奇迹。看到君魔笑和刘牧两个角色走回，唐柔大为惊讶。 完了？ 完了。 怎么玩的？ 回头给你看吧，我们先继续。 随后副本就是些普通的地方，黄少天呢学起来比唐柔和包子入侵更是强了不知道有多少倍，基本就是随便点两句，这家伙自己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唯一讨厌的地方就是这家伙实在是话太多了，老师讲课学生的话比老师还多，这种现象正常吗？ 这一趟埋骨之地的副本结束出来，黄少天一翻那个家王朝的记录，立刻肯定地说， 嗯，这样打法，这个记录应该可以再提升30秒左右。不过他们那个记录也肯定是要用你这种打法才能打出来的，这打法不是你原创的吗？他们怎么会打？ 黄少天这家伙确实是个心思细密的人，在荣耀职业圈中也向来是以惊人的判断力和捕捉把握机会的能力闻名。破招是他的强项，捞稻草是他常爱干的事，典型的机会主义者。这一点在团队战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或许会在场上存在感薄弱得如同消失，或许你会觉得他的状态非常不佳，但只要出现一个机会，他就立刻会制造杀机，冷血无情，真正的杀手本色。如果只看这技术风格，这本该是阴冷酷毙的角色，但黄少天扮演得很不好，因为丫还是一话痨。他的战斗表现可以没有存在感，但是超高的手速加话痨的毛病，让他在消息聊天框里永远是最闪亮的一颗星。转播黄少天的比赛是主持人最轻松的，没词儿说的时候念一念这人的刷屏就可以了。不知有多少专家高手都曾指出，这人如果能改掉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话痨刷屏上这一毛病的话，将会更加可怕。但此人风格依旧，专为此人，联盟甚至修改了一项比赛设定，团战中死掉的人禁止再发消息。此人那就不需要再有什么操作了，让此人专心去刷屏的话，此规定一出，全联盟叫好。此时此刻，黄少天却是觉察到了加王朝那个记录的出现非常不正常，这一点没啥判断力的唐柔和包子入侵没察觉到也罢了，同是职业级的苏沐橙却也都没有意识到。此时听黄少天一提，一想才觉得有些不对。 是啊，怎么会的？ 那个离恨剑是刘浩。 啊？离恨剑是什么？ 黄少天问。 刘浩是谁？ 包子入侵问。韩嫣柔却是躲到了一边，没有往过来凑。唐柔早看出来，风叔烟木和叶修并不是普通朋友，而这个新来的刘牧似乎也是如此。他们说着的东西自己听不太懂，唐柔也不知道方便不方便去听，于是就礼貌地回避了。 李恨剑从我们这里学了打法，然后帮加王朝的人刷出了现在榜单上的记录。 叶修先给包子入侵解释了一下。 哟，他还挺好学的嘛。 包子入侵顺口赞叹着。3秒钟后捋清了关系。 我靠，这家伙是个奸细。 众人无语。 我要骂他。 包子入侵表态。 低调，私聊就好。 哦，好吧。 包子入侵本来准备刷世界的，听了大神的吩咐，于是就改私密。给在线的离恨剑发了一堆消息，能鄙视的用词都鄙视上了。叶修这边才在给黄少天做说明。 刘浩开了个小号，这几天一直跟着我们刷这个副本。 你早看出来了？ 苏沐橙问。 是啊。 那还一直带着他？ 职业级的高手啊，这样的帮手自己送上门来，何必要拒绝呢？ 好卑鄙啊。 黄少天说。 你托人家在这跟你刷副本，搞得状态一塌糊涂，今天的比赛你看了没有？那个家伙就像个白痴一样，我看他是把团队战当作是在刷埋骨之地了吧。哎，苏妹子，你们有没有开大会批斗他？ 我没拖着他呀，是他积极的要跟着来，我只是如他所愿罢了。 哦，然后这小子在和你们刷的时候故意留力，再另组一支队全力去刷。你倒是很有自信啊，这么有把握一定能再超过他的记录。 这不是有你吗？ 你怎么知道？ 黄少天话说了一半自己就停住了。 哼，联赛赛程在半年前开赛时就全你定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今天你会过来？ 靠，居然早早就盘算着要我来打下手啊。 其实你来不来也不是重点，你人在哪儿都可以来游戏嘛。 可是 苏慕城迟疑着， 在这个副本上少天和刘浩其实也差不多，虽然你俩配合可以在丧尸贝利那里用凌空压枪把 BOSS 送进去，但是这里抢出的时间也是有限啊。 本来是差不多的，但是在刘浩帮我们打出一次记录后就不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多了一把吸血光剑啊。 靠，原来这才是找我的重点啊。 黄少天泪流满面，原来这里会找上他真正的意图是为了发挥那把成武的威力。一把成武，那就意味着输出的提升，放大到整个副本过程中效果更加显著，再加上二人合作完成凌空压枪，记录不破才是见鬼了。 喂，我同情刘浩，我不想帮你了。 黄少天正说着，突然接到一个工会邀请。黄少天一看竟然是兰西格，吓了一跳。他当然知道这是他们俱乐部在游戏中扶植的工会，怎么会突然邀到自己？难道自己身份暴露？但接着一看，邀请人赫然是君莫笑。 你看看，记录其实是帮你们在刷的，不找你找谁啊？ 喂，暴露我身份了没有？ 当然没有。 叶修只是向蓝河那边临时要了一个邀人入会的身份，准备把黄少天的刘牧拉进来。 好了，现在正式开刷记录，都认真了啊。 哎，我刚才好像说我不帮他刷来着。 黄少天问苏慕城。 说了吗？我没听到，你晕了吧？ 靠，你们两个。 黄少天无奈了。 正式刷，争取一次过。 叶修集合五人入本。正式开刷。黄少天虽然一路继续唠唠叨叨，但发挥却是无懈可击。副本过了三分之一，叶修实在忍无可忍了。 包子，你不是想唱歌吗？唱吧。 啊，是吗？那我就先给大家唱一首星座。 包子入侵说完，立刻抬着嗓子就唱了起来。顿时副本里唠叨声、歌声、死灵生物被砍杀的怪叫声响成一片，前所未有的热闹。 一定要这样吗？ 两姑娘快受不了了。 要死大家一起死。 叶修淡淡的道。轰轰烈烈的吵闹，无懈可击的发挥。黄少天和包子入侵在这方面可都算是奇葩了，如此一心二用都不带影响发挥的，甚至在丧尸贝利这里，一个唱着歌，一个说着话，也是一次性就把丧尸贝利送入了坑中。后三分之一发挥继续，直至最终 BOSS 轰然倒下，两姑娘一个喊我去倒水，一个喊我去厕所，就飞一样的消失了，比系统公告出的还要快。系统公告：恭喜兰西哥玩家君莫笑、风书烟幕、韩烟柔、包子入侵、刘牧打破副本埋骨之地通关记录，成绩16分24秒67。约32秒的提高，黄少天的判断没有错，家王朝那个记录本也是很极限了，能再度提升30来秒已经是相当不易。 32秒，32秒。 一直在座位上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的刘浩，对于包子入侵发来的大堆消息看都没看，他一直在看系统消息，明明心里不住地告诉自己他们的记录已经无法被破，但却依然是在这里等着。他终于是等到了32秒的提高，刘浩完全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做到的。刘牧，这又是谁？李恨见此时倒是还在兰西格的工会中，他连忙翻找了一下工会的名单，找到了刘牧。 27级剑客。能超越他们成绩，此人的水平绝不能低。但是由于这埋骨之地是全新的打法，如果又是一个像那韩嫣柔或是包子入侵一样的人物，那需要长时间的磨合练习。这人却在当晚加入就立刻破了记录，是叶秋早有准备暗中操练的，还是说这人又是一个有职业水平的高手，所以能快速掌握打法？从时间上来看，这应该是12点后的第二次刷本，以他们32秒的提升幅度，就算第一次在丧尸贝利那里失误几次，也足够刷掉加王朝的记录。但是第一次并没有，说明第一次很慢，是在试探，是在学习。只是一次就已经完全掌握打法，这样的素质绝对是职业选手啊。职业选手，剑客，再想到今天晚上的比赛，黄少天。刘浩差点没吐血。有人会相信吗？这个埋骨之地的副本记录里竟然会有叶秋加上黄少天，这他妈还是在刷副本吗？你们是在打全明星赛吧？但是就算是黄少天，32秒的提升也不至于吧。虽然这是超级顶尖的牛人，但是埋骨之地而已，菜牛发挥也有个极限，这个极限对于职业选手来说人人都可以达到。难道说还有什么暗藏的打法？不应该呀，自己完全没有看出还有什么可以加强的地方啊。刘浩魂不守舍，只觉得心中烦闷，出了房间想要出去走走，结果就在楼道里撞见了苏沐橙。 嗨， 苏沐橙和刘浩亲切地打着招呼，这是前所未有的。对于赶走叶秋的人，苏沐橙从来就没有给过好脸，连一点虚与委蛇的客套都没有。 谢谢你的帮忙。 苏沐橙笑着飘然而过。 帮忙？什么意思？ 什么帮忙？我帮什么忙了？ 刘浩脸色发白，拳头握得连骨节都快爆出来了。 你站住！ 刘浩猛地叫道。 啊、哦、有什么事啊？ 苏沐橙回头俨然一笑，和刘浩狰狞的面口形成鲜明的对比。两人对望，目光交火，虽然依然在微笑，但是苏沐橙眼神中所流露出的强硬让刘浩有一些吃惊。在他们眼中，苏沐橙一直是一个性格很温和的姑娘，待每一个人都很好，只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叶秋左右，似乎从没见过她有什么主见。这么一个姑娘难免让人觉得很容易欺负。刘浩凶神恶煞般地将苏沐橙吼住，此时目光对望上去，心虚的却是他自己。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苏沐橙笑了笑，却已经转身离开。刘浩望着苏沐橙渐行渐远，纠结着纠结着，渐渐的竟然平复了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后回到了房间。